是我们本堂的江云台全道。敬道的题目是《活出来的爱心》。The sermon will be delivered in Mandarin. I understand there are some who need English translation. So if you need English translation, you can sit in the some of them, the seats over there with earphones. And Alice upstairs will be perform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you through the earphones. Okay, if there are people who need English translation, please move over there. There will be earphones. 我现在将以上的时间交给江云台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清晨的时候聚集众儿女来到他的跟前来亲近他。在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能够聚集众儿女来到你的跟前，主啊，特别在这分别为圣的主日，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的时候，真是求你自己敞开天上恩典的管道，让我们真是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都能够从你不配仆人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帮助，能够更认识你，也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出来。求主就在底下的时间，你来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想这个时候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啊，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这个科技文明还有经济是越发达呢，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淡薄越来越冷漠了。这个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前一阵子不是哈佛大学一个黑人的教授叫做 Henry Gates 他在自己家里面被白人警察逮捕了。那这件事情闹得非常大，连美国总统都牵涉在里头。那其实这件事情本来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因为他自己回到家里面发现他这个门被锁住，他进不去，那他就在那边敲敲啊推推啊，当然想办法能够把这个门给弄开啊。结果他的隔壁一个老太太从这个窗子就看到他这个行动有一点可疑，那就打电话去找警察去了。想想看，一个邻居居然不知道他的这个隔壁人是住的一个黑人，那也不认识说这个人居然就是他的邻居在那边弄门，所以就可以想见到他们中间的关系，一个邻居的关系根本完全不打交道，以至于才产生这么大的风波。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有很多美国老太太是如此，她就每天就是躲在窗后头，从这个百叶窗里头往外头看。那这也是这个现代人的光景。在两个月以前，纽约 Brooklyn 发现一件事情，在这个高架桥的底下有一部这个 minivan 停在那里，停了两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中间呢，每一次的这个交通警察都给他放一张 ticket 在那里，因为他呢违规停车，两个礼拜这个车前面就好几张这个 ticket 都在那里。那这同时呢，有一个老先生的女儿跟警察局联络说，我父亲开车出去已经两个礼拜都没听他消息，请你去找去。那结果警察就发现这一部车，那发现这位老先生在车里面因着心脏病的关系死在车里面已经两个礼拜。那两个礼拜中间人来人往，没人发现说车里面有一个死人在那里，甚至就是开 ticket 的警察也不知道车子里面有一个死人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发现一件事情，是两个人在河边走路，其中一个掉到河里头去了。那这个朋友就拼命的呼叫，请人来救这个掉水的人，因为他也不会游泳， 结果围了一大堆人在那边，那其中有人会游泳的，他就说请你去下去救他。结果这个人说你得给我一些钱，你不给我钱我就不救人。那结果他说要多少钱，我身上也没这些钱，那你就等吧。结果等到救生员来的时候，这个朋友已经淹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就是如此，当我们说这个社会越来越冷淡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爱心。这个爱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爱是一种态度和行为，是来关心别人，以别人的好处为依归，为别人的缘故我宁可牺牲我们自己。那我们基督徒就跟世人不一样基督徒是从世人当中被神所分别出来，作为神的子民。那神他在旨意里面教导我们要爱人，因为呢他先爱了我们。在旧约里面，还里面的五经还有先知书都强调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爱这些寄居的人。寄居的人是谁呢？就是说不是犹太人他们从别的地方来到犹太这个地方，他们来打工啊，或者是依亲呢 这些寄居的人，他们不是在他们自己的故乡里面，当然他们没有亲戚的帮助，是非常的可怜的。要爱这些人，那而且呢要爱人如己这是旧约里面的教导。那在新约里面，这个耶稣呢，他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34-35节里面教导门徒要彼此的相爱，要这是一个新的命令。那所以我们看到，既然在这个旧约里面有这样的教导，在新约里面这个主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跟旧约里面的爱人如己有什么新的地方呢？耶稣基督他既然说这是一个爱的新命令，那我们看一看在约翰福音3章34-35节里面，看看今天我们这里有一些什么问题啊？好，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新命令这是在约翰福音13章34-35节里面，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是这些世人，他们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心是心在哪里呢心跟这个旧约里面有什么差别呢？那就是主耶稣他解释说，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以至于呢我们没有自己我们这种是没有自己的这种舍己的爱。那这种的舍己的爱呢，还要包括有爱仇敌，还有为逼迫他们的人来祷告路加福音6章35-36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父慈悲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不但是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还要舍己，甚至呢进一步的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呢要祷告。那我们知道你可能是说这可能太困难这怎么有可能呢我们爱我们这个妻子，爱我们的家人这都是天经地义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还要超出这个范围之内，还要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甚至呢逼迫我们人还要给他祷告，那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就是要效法他。主耶稣他做什么样的榜样呢？主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那么大的痛苦他甚至在十字架上他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啊，这个实际的做出来他对这些门徒的教导。那我们跟随他的人啊，我们也要尽量的来做到这个要求啊。我们对外我们要有见证啊，让这些世人能够认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那对内呢，我们要互相的互为肢体，我们要合而为一啊。所以我们要遵守这个主耶稣的吩咐，我们一定要活出主的爱出来。那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主的爱呢？那我们就是要接受圣灵的带领，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啊。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会住在我们心里面。那圣灵会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他会催逼我们做一些事情，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这很难啊，我不愿意做这个事。但是呢，只要你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就要顺服，那你去做呢，你就会成就一些很美的事情啊。我自己我就有一个这个经验啊。我在大学以后我就出国了，所以跟我母亲家人我都是很少跟他们接触，因为都一直在美国。那离开家以后大概十几年啊，我在有一个机会啊，我就见到我父母亲。那在没有去看他们以前呢，我都是一直在思想怎么样跟他们这个见面呢，要怎么样把这个十几年都没有见到他们啊，这个爱心能够说出来。那我就思想怎么做呢？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到他们，给他们一个拥抱啊。可是呢，我们家是非常的保守的家庭啊，我们家庭这个父母亲跟儿女根本都好像隔得好远的这个距离似的啊，很少亲近。可是呢，要做这个拥抱的事情呢，实在是有一些困难。但是呢，神既然感动我，那我就下决心，我就要这样做了。所以当飞机下来啊，第一次跟我父母亲见面的时候啊，我就对我母亲就一把就这样一抱她，哎呀，我母亲好感动啊，她这个整个人好像都瘫掉了，因为这个激动啊，还一直在哭。啊，所以自从我那样做以后呢，我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也都开始学样子了啊，他们也都是跟父母亲也都是非常的这样的相爱啊，用行动来表现出来啊。我们都是心里面都一直想爱我们的父母亲，但是这个实际的行动是很重要的啊。只要我们一做出来啊，就能够这个成就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圣灵在做这些事情啊。在加拉太书5:22里面讲到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九样的这种的美德品格里面，第一个就是仁爱，就是爱啊。所以我们看到只有这个圣灵里面的爱才能够使完全不同的这个个性，完全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还有思想，还有血缘，甚至这些恩赐，这些人都完全不一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合而为一。在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一位这个基督学者，叫做 Dwight Moody 啊，他在芝加哥他创立一个穆迪神学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啊，他说这个世上只有两种的办法可以让两个个体能够合而为一的，能够合在一起的。那一种办法呢，是让它结冻啊。如果你在河里头钓了两条鱼啊，你把它两条鱼清理一下，放在一起，放到冷冻库里面，这两条鱼是合而为一了啊。但是呢，在冷冻库里面被冻僵的啊，是动弹不得的，这种的合而为一。那第二种办法呢，就是被爱的热力能够让它融合在一起，那这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爆发出这种爱的能力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读的哥林多的教会，这种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们的信徒有一个问题啊，他们是高举的这个恩赐啊，特别是能够说方言的这种的能力。他们以为说方言就代表他是 他是有很大的这个神的这种的恩赐在他生命里面。但是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告诉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完全错了啊，你们这样的高举这种的方言的恩赐啊，你要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有这种能够说方言的这种的能力，这样的要求呢反而会造成教会的分裂，造成教会的这种的对立，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样的恩赐。那这种的我刚才讲的这种的爱心呢，保罗说比这个恩赐更要重要啊，恩赐只有在爱里面运用这个恩赐才能够造就人，才能够讨神的欢喜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就是拿这个爱心和恩赐他做一个比较啊。他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首先说这个爱心呢比这个说方言更重要啊，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他有这种的困难啊，所以他第一个他就把方言给提出来了啊。他说纵然能够说这个万人的这种的方言，或者是能够说天使的这个话语，那但是呢，如果没有爱，没有这个爱心，那他就会成了一个锣或一个拔啊，这种的有这些单调的声音，但是呢，这些声音没有任何的意义在里头。这个万人的方言是什么呢？万人的方言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七到八节的时候，那里讲到五旬节圣灵刚刚降临啊，众人都这些信徒们，他们因着圣灵的这个带领，他们能够说起别国的话啊，这是万人的方言的意思啊。别国的话就是另外不同的言语啊，不同国的这个相谈，他们当地人的这种的话语。那这些人的这个相谈，这些人是犹太人，他们散居在外国地方，他们慢慢的就学会了当地的这个话语。那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来到这个教会，来到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啊，他们听到这些信徒啊，基督徒，他们忽然会讲起这些他们当地的话语出来，所以他们听得懂，别人听不懂啊。所以他那个这个圣灵呢，让这些信徒能够说起这个他们当地的话来传讲神的大伟。所以这种方言是为着要传福音用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就非常管用，而且造成这些人的惊奇，看到这个神的大能，这些人他们从来没学过他们当地的话，居然都能够说出来。那另外这种天使的话语是什么呢？天使的话语就可能是一般人听不懂的啊，这些人他们有这种说方言的恩赐，那说的这种话只有天上的天使才听得懂。那这种人当他的方言说出来呢，旁边需要有一个人有这个恩赐，另外一种恩赐是什么呢？能够翻这种方言的这种的恩赐啊。所以当他讲出这种天使的这种话语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说，哦，他说的是这个的意思，那这样其他的人才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如果这些人，这些高举这个方言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翻译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这样叭叭叭叭叭叭的就说出来，那别人听他是什么样的光景？别人听的就是好像敲锣啊，这个敲把一样啊，这个锣跟把是什么声音？当当啊，非常单调的声音，那就是这样的结果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爱心，我们没有考虑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只是自己在那边叭叭叭叭的在讲啊，说我们跟神在这个从这个敬存我们的神，那只是你跟神中间而已，别人不能够因着你在那边讲方言能够得到任何的造就啊，所以是非常单调、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另再进一步啊，说方言只是普通的情形。那再进一步呢？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啊，我们这个能力比跟这个先知一样，可以讲道，可以把神的话语能够说出来，让大家都能够明白一些神的奥秘，还有一些啊重要的这个知识。你有这么多，也是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你没有爱心的话，甚至呢，我们没有任何人能有这么多的这种的啊能力的，因为在第九节保罗说他们这些都有限啊，这些能够讲到、能够明白这些奥秘、能够有各样的知识，这些人还是非常有限。因为从神的整个这个智慧来说，他们所知道的也只不过那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这些是没有什么价值啊。纵使他能够讲到这么多，但是呢，他没有这种的爱心，还是没有价值。甚至呢，保罗说这些人他有特殊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不是你这个接受主这种的信心，而是神赐给你特别的信心，能够拿来好像有一些异能啊，跟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能够移山啊，耶稣基督他设了这个例子，说你有这个大的能力啊，你可以把这个山都能够搬动。但是呢，你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你搬这个山搬到哪里去啊？是不是要这个压在另外一个村庄上面啊？那这样你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有什么好处？你只是害人而已啊！所以，纵使你能够移山，但是呢，在神的这个角度来看，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你能搬这么重的东西，但是神来看，你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啊！所以在除了这个方言以外啊，你纵使能够和这个先知一样的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你仍旧是啊无足轻重。那再进一步，我们保罗说，如果你能够行善，你把一切的你所有的都把它变卖了，你把它分成啊一部分一部分的啊，你非常谨慎的把它分出来，来分给那些需要的人，来帮助这些穷人，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把身都舍了啊，你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放弃掉，更高的你殉道了啊。保罗说被火焚烧，这个被火焚烧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但是我可以思想的就是把自己都献出来啊，被当着一个祭物一样被焚烧啊，那是最后的利用啊，你再没有什么办法，你再能够把你自己来献给神，甚至你被焚烧殉道，但是呢，没有这个爱心的时候，也都是没有用，对自己都没有任何的益处。换句话说，你就什么都得不着，你这一切的努力，这一切的牺牲都是白费。你说殉道还是没有什么果效吗？啊，那我们要思想一下。当然保罗在这里他所说的都是一个非常的极端的一个例子了啊，因为他从最低层的这种方言开始，他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价码给加添下去，一直到最后你这个把自己都牺牲掉，被烈火焚烧了，纵使你这样做啊，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令人很非常难相信的，你这样做不是为了爱，不是为了一个信念在你的心里面才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呢，就是没有爱也是算不了什么，你这些努力这些牺牲都是白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心在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爱心给活出来。那我们要活出来的就是基督的爱。华神前院长是黄子佳牧师，他曾经讲过这个爱啊有三种。那第一种呢是爱呢 是不是假如的爱啊？假如的爱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你听话啊，假如你愿意做一些事情，我就爱你啊。所以这是一种有条件式的啊，你要先达到他的这个要求的，他才会把这个爱给送出来。那这种的爱呢，是非常的普通，是非常的平凡。那第二种爱呢，是因为的爱啊。因为的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有学问，因为你有才华，因为你有钱财，所以我才爱你。那如果这些东西，这些因素没有的话，这个爱呢也就消失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有这个原因在里头的。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一个平凡的爱。那第三种爱是什么呢？是即使的爱，是舍己的爱。就是说即使你不可爱，即使你不俊美，即使你不体面，即使你不值得，但是呢耶稣仍然是爱你，他甚至愿意为你来舍生的。这就是耶稣的爱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爱。那耶稣的门徒有很多啊，他有三个很重要的门徒，就是因着耶稣的这种的教导，耶稣的带领，把他们全然的改变，让他们能够学习到，能够看到耶稣的这个爱，那他自己得到更新，得到改变。其中一个使徒叫做约翰，我们知道约翰他年轻的时候他的脾气非常不好的啊，跟他的这个兄弟雅各啊，都是这个脾气非常暴躁啊。他有一个这个外号叫做半尼奇，那翻译出来呢就叫雷子啊，就跟那个雷子我们知道都是脾气很坏的，跟打雷一样啊。那有一次呢，这个约翰跟其他的门徒啊，跟耶稣基督到撒玛利亚那边路过，需要这个撒玛利亚来这个接待他们，因为在路上走路到了晚上都要住人家的。但是呢撒玛利亚我们知道跟犹太人是世仇的，他们互不来往啊，所以呢这些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耶稣。那约翰呢那个时候脾气还没改，心里就非常的火大啊，就说夫子啊，要不要我让天上的降火来烧灭他们啊？你想想看他这个脾气有多大啊！人家一说不，他就要把他们都烧死。但是呢耶稣在那个时候就阻止他，而且责备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啊。后来呢主耶稣甚至另外又派了一些门徒到撒玛利亚那里去传道去啊。所以这个约翰就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他慢慢他就学到了这个爱的功课啊。甚至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翰他一个人，所有的门徒都逃掉，只有约翰一个人在十字架底下陪着玛利亚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的经历里面，他也实际的看到耶稣他这种舍生的这种的摆上，所以他就学到了啊。所以他后来一直到活到九十多岁啊，那个时候人家说他是什么爱的使徒啊，他从这个雷子的这个外号，他变成爱的使徒了啊。他每一次他跟这些信徒讲话的时候，他都说小子啊，你们要爱，你们要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他能够做这么大的改变啊，他能够做这样大的改变呢，就是因着他自己亲自他行出来。所以我们也要学基督的样式，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当我们说要舍生，我们要效法基督，不是效法他的死的啊。我们一个罪人死有什么用啊？我们罪人死了就是死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死了能够拯救万人 我们死了算了什么？所以这个教导不是说我们要舍生的，而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从天上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这种舍己的这种的做法，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他这个舍己天上，在天上这样荣耀的光景里面，他来到世上，他做一个平凡的人，甚至在马槽里面出生，一生他做个木匠，这种舍己的这种的爱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我们做神儿女的啊，我们是要，当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这个爱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他学的是，跟他要向别人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嗜好、我们的舒适，我们来服侍别人，啊，这个才是一个舍己的学习，啊，学习基督他所为我们所舍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个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啊，但是呢，我也想要啊，让弟兄姐妹要明白，啊，这个整个真理里面不只是爱而已。我们常常很多信徒啊，变成一个光景，就是听到一个他就把它当成一个极端了啊。当说神是爱，你要这个舍己爱人的时候啊，他们就说是啊，我要爱人呢 啊，我甚至要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一些不属真理的事情啊，我都要容忍，我都要协调。那这就是错误的做法，啊，你只是在一个极端里面。那你如果你不爱人的话呢，你这样冷漠，你这样不帮助人，你也是在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啊，这都不是啊一个完全的事情，啊，当我们学习这个啊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学习100%全备的真理，而不是1/3、1/4的福音而已。所以当我们说出神是爱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变成一个口号了。但是我们也要思想耶稣基督啊，他也曾经在圣殿里面他发出义怒出来，把这些小贩都赶走啊，把这些兑换金钱的，这个卖鸽子卖鸟的，把这些摊子全部都踢翻了。耶稣基督他也曾经责备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错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不是说啊，耶稣爱他们呢，啊，你们就在这儿卖东西好了啊，我祝福你们啊，或者是法利赛人，你做的这个也是可以了，你就照着去做好了，这不是耶稣基督的做法，是不是？他也有抓住他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也要责备人的时候。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事情啊，我们不能说啊，我们一直要爱一个人，一直要这个应着要帮助他啊，他要求的什么东西不合我们教会的这种的啊，这个真理的，不合我们教会的要求的，我们也照样去帮他去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啊，对于这个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保罗他在罗马书13:8里面他讲到啊，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事情我们都不可以亏欠人的啊，别人如果我们欠了别人的这个钱的话啊，弟兄姐妹，我们欠他的钱我们要赶快还他啊！如果我欠了别人一些好处啊，我们要尽量的来还给他。有一个这个俗语啊，他说，在弟兄姐妹中间呢，你付出去的，你通常啊，你都是啊付不出去，为什么呢？你付出去呢？你又被拿回来，付出去又付不出去是什么？就是爱心， 啊，你向弟兄姐妹你付出爱心了，这个爱心你真的是付出去了，对方他马上又还给你了，啊，所以你这个爱心你老是付不完的，啊，你付出去你又会得回来。所以呢，我们不可以亏欠人，只要我们亏欠了，我们凭着爱心我们付出去，他又会还给你，啊，所以这就是基督里面的爱的表现。那唯有这个相爱呢，要常常以为亏欠，啊，所以你老是觉得说你爱是爱不完的，啊，你老是亏欠他，那你就是尽量去爱他，那这个爱就是一直会回来，啊，所以呢，这就是爱人的一个原则。但是呢，保罗说，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啊，你这样付出的爱是一回事情，但是呢，你也要顾虑到这个律法的要求，啊，当你是这个没有任何的限制的时候，啊，那你付出去的你就是一个错误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爱一个人呢，我们也要这个帮助他，啊，让他能够认识出他做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是错的。那当我们凭着爱心来劝诫他的时候，那我们就完全了律法了。因为当他的做有了改变，当他把错的地方能够纠正过来的时候，他就遵守了律法。那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就完全了律法，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爱心不是没有止限的来付出去，啊，而是呢，在爱他的同时也要对他有教导，也要让他能够知道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是错误的，希望他能够改变过来，啊，希望他能够认罪悔改，再一次的回到神的旨意里面。那这样呢，才是一个真正爱他的人，啊，主耶稣也说过，神所爱的必管教，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神是我们的父亲，他如果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有错误的时候，神会仍然用他的爱心来这个遮盖吗？当然不会，啊，神就会告诉我们，用各样的事情来管教我们。那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是如此，那我们为什么对其他的人我们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爱的这种的学习，啊，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要活出这个爱心出来，我们要活出主耶稣的爱，啊，让主耶稣的爱能够来充满我们，啊，能够当初能够改变使徒约翰，让他从这个雷子变成爱的使徒，这个感动约翰的这个灵也同样的来感动我们，啊，让我们也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出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能够从你那里学习到爱心的功课。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你这样，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摆上，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你的人都有这个福气。求主也真是让我们有一个效法你的心，让我们真是也会为着其他需要的人，为我们，啊，把我们自己最好的摆上，能够帮助他们。我们求你就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能够真